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广播连续剧《夕阳奏鸣曲》，编剧杨展业，导演张倩，艺术指导佳锦，责任编辑石美俊、于建玲，音乐曾勇，音响尹丽，录音甘志雄，合成李博洋，拟音苏东升。第二集。 同学们，我们先来感受一下钢琴的美妙音色。 好。 这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一首非常有名的曲子。 哎呀，老师真好听啊。 这太难了，我们能学会吗？ 谁是没？我的手拿了一辈子算盘了，还能学会弹钢琴吗？ 当然能，当然能。年纪大了，手指是有些僵硬，可是老人也有好处啊，那就是生活阅历丰富，能够深刻领会音乐的内容。这一点呢，年轻人可就比不上咱们了。再说了，咱们练钢琴又不是为了做演奏家，而是为了陶冶性情，丰富晚年生活。我们要的就是这份在琴声中漫步的美好感觉，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这下我有信心了。 陈老师，你说的太好了。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症吗？小的时候，我家的隔壁是一户有钱人家，他们家的小姐有一架钢琴，就放在楼下的客厅里。哎呀，我呀经常扒在窗台上悄悄地看那个小姐弹琴。哟，我那个心里呀好羡慕。 是啊，那时候啊， 这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一架钢琴，也学会弹钢琴就好了。可这对一个工人的女儿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呢。 就是 那时候没条件啊。 没想到老了退休了这么多年了，这个梦反而实现了。 我呢16岁就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那时候啊，我们的娃娃剧团多么想拥有一架钢琴啊。可是在战争的环境中，这根本不可能。 是啊，有个手风琴就不错了。 几十年过去了， 战场上 我总是忙啊忙啊，一旦离休了，这心里啊反倒空荡荡的了。 这习惯能下来真的失落了。 这次听说我参加了钢琴班，儿子女儿都笑我，这不是70岁学吹打吗？ 是 啊，他们哪里知道我这是在圆一个梦啊。你们别见笑啊，我和7岁的孙子勾了手指头，看谁学得快，学得好。哎， 是啊，是啊，我 们都在圆梦啊。 我只有几家人家买得起钢琴呢。 是啊，就算买得起。 听着大家的欢笑，我也被深深的感染了。这样轻松，这样快活，我已经好久都没有过了。我们这个班年龄最大的72岁，我只能算是个小妹妹。上课的时候，每个人的课桌上放着一张硬纸板，上面画着琴键。大家跟着老陈的琴声，张开10个指头，在硬纸板上弹啊弹啊。 我们就这样慢慢的熟悉了小蝌蚪一样的五线谱，熟悉了一个个好听的音符。第一次按响家里那架旧钢琴，我像小学生那样很胆怯。可是自从响起了琴声，我那套沉闷的屋子就变得有生气了。 好吧，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为止了啊。哎，这个星期的作业是练习曲之舞。 哎， 听好了，练习曲之舞啊。 哎， 大家回去多练习练习。 哎， 哎哎，记住了，下一次我们是要在课堂里会琴的。 好，老师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 哎，慢慢走，再见再见。 哎，咱们一块走啊。 哎，刘慧。 哎， 你等一下，我们一块走。 啊、好。哎呀，老陈，你累了吧？来，我来缓缓。 哎，不累不累， 我来。 好了好了，咱们别争了，谁都别好，休息一会儿啊。哎，刘慧啊， 嗯， 我很高兴你能坚持下来。 那都是给你鼓动的呀。 真的？好，那我又想鼓动你了。 啊？ 你有没有想到过要把自己家里的环境彻底改变一下呢？ 改变家里环境？ 对，你想想，再过一段时间呢，你就能弹奏简单的乐曲了，啊，那么美妙的琴声，就飘扬在一个杂草丛生、墙壁斑驳的环境里，这简直是对音乐的不尊重嘛！ 你真理想化呀！哎，我也想把房子弄一下， 嗯， 可那要花很多的力气，我一直鼓不起勇气来，我想。等将来儿子回来了再说吧。哎呀，船要撞上岸边了！你还笑？ 哎，这是在提醒你呀，必须主动的把握方向，你不能等儿子回来再开始生活。哎，我告诉你啊，我有个学生，现在搞了个装修队，我和他说起过你。这个星期天我们来帮你创造一个新环境怎么样？ 啊，不不不不，那怎么行啊？ 嗯， 你这么忙。 哎，好了，如果你没有更充分的理由反对，那咱们就说定了。 老陈， 使劲滑吧，前面的风景更美好。 星期天，老陈果然带着几个年轻人来到了我家里。 我们来 了。老陈，来这么多人，你们好，你们好，真不好意思。来，里边来，里边来，我给你们倒点茶喝啊。 哎，不不不不，你什么都不用动啊，要喝茶我们自己会倒的，对吧？ 我自己来。 哎，等会儿啊，我们要刷墙壁啊，拖地板什么的。哎，我看看你站哪儿。嗯，干脆你坐床上吧，啊， 对对对对， 来，听听音乐，看看书，多美啊！来，听话，坐坐啊！哎，咱们这样分分工，男的刷墙，女的呢，先扫地，擦擦房间， 好， 最后一块去除草， 好不好？ 来，冬天，冬天， 来来来， 把这个搬走， 快步厨房里有， 这真是一幅奇特的景象。老陈带着几个人忙活着，而我却坐在床头，腿上搁着一本书，像个被宠爱的小女孩。许多日子以后，我把当时的情景描绘给别人听，他 他们都说我真幸福，我都50多岁了还能被人这样爱护。可那个时候我心里很不安。 我还是下来帮你们做点什么吧。 哎，你下来干什么呀？这是灵异的事儿呀。 不用下来， 我不能老这么坐着呀。看看我能帮你们什么忙。我 没有什么可以帮你，都可以，没问题的。 好了，别动，叫你坐着就坐着啊。 是， 你呀，当心别把脚给弄脏了，白雪公主。 老陈喜欢这样称呼我，这使我心里暖洋洋的，也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他是对我过去舞台上的形象有着特别深的印象呢，还是……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当夕阳斜斜地照进窗户的时候，屋子里亮堂堂的，整个变了样。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套二居室的家可以打扮得那么整洁漂亮。 好了，白雪公主，过来，来验收一下啊。 呀，老陈，看你满头汗，你累坏了吧？ 没有， 你脸色也不好。 没事，来，过来。那，瞧，哎呀，院子里的杂草都铲干净了。到了春天呢，我再来帮你种上月季花。哦，对了，还得种上点葡萄。等到绿莹莹的叶子爬满了窗前，你就在窗下弹琴，琴声飘到了弄堂里，每一个走过的人都会想，这屋子里住的是一个音乐学院的女生呢，还是童话里的天使呢？啊！ 老陈，你别开玩笑了，我真是非常感谢你，可是你为什么老是把我像一个布娃娃那样捧着呢？ 怎么，我做错了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我承受不了这份爱护。 哦，那还好，我真怕一不小心伤害了你。好吧，如果你不想做布娃娃的话，那我就要分配你做点事情了。 什么事情？你说呀。 自从办了这个老年钢琴班呢，许多事情我都忙不过来。 我看出来了。 我想请你多负点责任，比如联络同学啊，抄抄五线谱什么的。 哎呀，这些事儿啊，你早就可以吩咐了。 哎。这不仅仅是帮忙，我要你把这个班当成舞台，而你就是主角。 哎呀，那怎么成啊？ 一定得这样，这是你人生路上的第二次演出。 那么你呢？ 我将来 怎么 啊？你要是答应了我，我就放心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咱们说好了，你可得勇往直前。 老陈真让我琢磨不透，可是他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我开始忙碌起来，除了上课练琴，还帮助他抄写琴谱，分发教材，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我们还组织大家会琴，每星期轮流到一个同学的家里去，一群头发花白的老人又谈又说又笑，日子过得充实而又愉快。不知不觉，元旦快到了。这天，我正在家里练琴。 妈妈， 小川，哎呀，你怎么回来了？ 妈妈，澳洲现在正好是夏天，学校里放暑假，我就回来了。 你怎么也不来封信？真是， 我是临时决定的。再说，我想让妈妈惊喜一下。 哎呀，你呀、啊，还是那个没头没脑的样子。 来，快，妈妈，你坐下，让我看看。妈妈，你精神好多了，人也胖了点儿。哎，妈，刚才是你在弹琴呢？ 我在跟人学。 哦，呵，家里变得都快认不出来了，墙壁都粉刷过了。妈妈，你一个人弄的？ 哪里啊，是朋友帮忙的。 妈，我在澳洲就担心妈妈。我出国的时候，爸爸去世还不到两个月，妈妈你一脸的憔悴，人也突然老了许多，家里也乱得不成样子。那天在机场，我装作开开心心的和你告别，可我一转身我就哭了。 小川，不说这些了，你在那里好吗？ 我当然很好。 那妈妈也放心了。你先到你屋里休息一下，我给你做饭。 在那儿啊，我就想吃妈妈烧的梅干菜烧肉。 好，那我今天就给你做梅干菜烧肉。 儿子的意外回来，是我高兴的不知怎样才好。这星期我连续两次没有去上课，陪儿子到处转。 过来，到这儿来。 好，别动，别动。哎， 再给我找一找。 那转不转？哎，好。 哎，哎呀，这儿太美了，妈妈。哎，这是什么大楼啊？ 上海的巨大变化，每天都是小川惊讶不已。出去两年，许多地方的路他已经认不出来了。可是我心里也惦记着钢琴班，一大堆繁琐的事情都落到了老陈的身上，不知道他是不是忙得过来。 二位，你们的咖啡。 啊，谢谢。 谢谢、啊、 请慢用。 妈，你看，从这望出去，黄浦江就像一条飘带。妈，我在网上早就看到了，在88层的金茂大厦上喝咖啡啊，现在是一种时尚。 我还是头一回来。 那今天就算我请妈妈好了。 妈妈要谢谢你了。 妈妈，您好像有心事啊。 哦，我在想钢琴班的事。 妈妈，那个男人是谁啊？ 什么男人？ 你出去买菜的时候，他打来过好几个电话。 啊、哦，那肯定是老陈、啊，我们钢琴班的老师。啊，他有没有说什么？ 他问你去不去上课，好像挺关心你的。 他是老师嘛。 我们家的屋子也是他帮忙粉刷的吧？ 是的。小川，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妈妈，你不像从前那么单纯了。 你呀、啊，别胡思乱想。 妈妈，我跟你说实话，我这次回来是想把你带到澳洲去，我已经办好了邀请。 我到澳洲去干什么？ 母子团聚啊。 可你昨天还说上海建设的这么好，毕业后真想回来。 将来的事谁知道呢？我不忍心你一个人留在上海孤苦伶仃的。 我不孤单，妈妈跟你说过，我们的钢琴班里很快乐。 又是钢琴班，难道这比我们母子团聚更重要吗？ 这小川， 这很突然，你让妈妈想一想好吗？我重新建立起来的生活被小川打乱了。儿子出于对妈妈的感情，他的想法没什么错，可是钢琴班正办得红火，许多工作是我在为老陈承担，在我心里实在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就像老陈说的，有一次舞台之外的演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不对，这个段落也弹得柔和一点，再柔和一点。哎，你应该像从心里唱出来那样，要唱。好，轻下来，轻下来，轻下来。刘慧啊，你今天怎么了？乐曲的情绪掌握得很不对头啊。 对不起，我没练好。 不，这不是技巧的问题。我希望同学们在会琴的时候能够把心思完全沉在音乐里面，好吗？ 好。 来，下一个。 老师，我来。 好。 躲在房间里抽烟呢，弄得烟雾腾腾的。你不是从来不吸烟的吗？ 妈妈，你到底决定了吗？过了元旦我就要回澳洲了。 小川，我心里乱得很。哎呀，你就不要再抽烟了。 妈妈，你是舍不得那个老陈吧？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看出来了，他在你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妈妈，你在回避这个问题。儿子在你心里已经不是唯一的了。你不说话了，你被我说中了。 小川，你小川，你不了解我，你一点都不了解。老陈是个很好的人，他帮助我走出了阴影，使我的生活重新充实起来。可是我们之间除了有爱和帮助没有别的。你知道这个钢琴班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一个人踏进了老年是怎么打发日子的吗？老年生活太漫长，太封闭了，我们需要有一点追求，有一点关心，哪怕就是一点点，已经是很快乐的了。你说了什么？你太伤我的心了。 妈妈，妈妈，对不起。妈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在澳洲的情况其实并不好，以前说的话都是哄你的。我的 那里一直抽烟，抽得很凶。在国外压力很重，课业紧张，还要打工，人和人之间冷冰冰的，有时候孤独，孤独的叫人发疯。 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我想，如果你能去，能给我做做饭，陪我说说话，减轻一点我的压力。妈妈， 那好吧，我答应你。 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妈妈。 我怎么能拒绝儿子呢？他在向我索取感情。做妈妈的只能放弃自己的生活，继续把责任尽下去。在中国，有多少做父母的都是这样的。护照和签证很快下来了。元旦那天，我们钢琴班要举行一次联欢，我默默地帮老陈张罗着，想有一个圆满的告别。我带着小川参加了元旦联欢，想让他看一看我们的钢琴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夕阳奏鸣曲》，剧中人柳慧由曹磊演播，陈雷由张先恒演播，小川由赵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于红、舒荣、吴文伦、徐甫、金峰、沈磊、杰慧、商红等。监制陈前年、陈良。广播连续剧《夕阳奏鸣曲》，编剧杨展业，导演张倩，艺术指导佳锦，责任编辑石美俊、于建玲，音乐曾勇，音响尹丽，录音甘志雄，合成李博洋，拟音苏东升。第三集。 好，静静静静。老年钢琴班联欢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们请王老太太为我们表演。 快点！ 听到了。哎，妈妈，这位老太太有60多岁了吧？ 过了元旦就73了。 哦， 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大的。 哎，她以前也没有学过琴？ 没有，跟我们大家一样。 真的？哎呀，这简直是奇迹呀！ 告诉大家， 什么？ 从前呐、我有冠心病，有两次啊还送到医院去抢救呢。 哎呦，真的！ 自从练了琴以后啊，我这个心脏病啊倒不犯了。 哎，你这是钢琴疗法。 你们说怪不怪？ 怪的。 哎，我看呢、这一点也不怪。俗话说嘛，十指连筋。你天天弹琴，手指灵活了，心脏还能不好吗？ 他就是老陈， 有道理。 是的。 哎，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今天是元旦，我们大家又长了一岁。 陈老师，练了钢琴，我们都减了一岁。 减了一岁， 减了一岁， 减了一岁 啊！我的亲家母啊，羡慕的要命啊，吵着要做插班生。 我的邻居也想参加。 陈老师。 静静静静静静静静，自从晚报上报道了咱们这儿的情况以后，上海一下子出现了许多的老年钢琴班、我也收到不少来信、那个报名的镜头啊，就像是孩子们考重点中学。 我们又上学了， 越长越大了啊， 越活越年轻。 可是力不从心呐、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今天这个联欢会也是一个欢送会。 欢送谁啊？ 刘慧同学就要去澳大利亚了。他为我们这个班做了许多事情。 那对对对， 我们大家都会想念他。 我想起来了，那天下着大雨，他来我家送琴谱。他把抄好的琴谱揣在怀里，自己浑身都淋湿了。 就是他，每次到同学家去会琴呐、他都是最忙的，一个个的打电话通知，还找来各种各样的钢琴唱片放给大家听。 好辛苦！听说刘慧以前是著名演员呐、可人家一点架子也没有，琐琐碎碎的小事儿做得多带劲儿。 都是 你这做那么多的事儿啊， 热心人。 妈妈，你怎么哭了？ 没有，我这是高兴的。 下一个节目我们就请柳辉同学演奏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不行，我今天弹不了了。 柳辉，你怎么了？ 我 好，我们一起弹吧，四手连奏，来吧，音乐能给你力量。 对，我们给柳慧鼓鼓劲啊！ 好，好，好，来，开始。 在这美丽如画的音乐中，几个月来的往事一幕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么真切，令我流泪。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集体、老陈的手指熟练地配合着我，弥补了我在演奏时的不足。我忽然感到我身边确实需要有一双热情的双手和我一起奏响生活的乐曲，那是儿子代替不了。可是我就要离开大家了。小川，该带的东西都整理的差不多了。你好像情绪不太好，你是不是感冒了？我来摸摸你的头。 没有，我没有感冒。 那就好。后天中午的飞机，这两天你好好在家休息啊。 妈妈。 什么事啊？ 我想把你的机票退了。 退了？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 元旦参加了你们的联欢会后，我想了很多。妈妈，你的晚年生活很快乐，很有意义。大家那么喜欢你，尊重你，而我却要剥夺你，让你离开这一切，到澳洲去，像老妈子一样服侍我，这太不应该了。 小川， 妈妈，我真的有点自私，我就怕老陈把你从我身边夺走。这些天，你虽然在整理东西，可心事重重，我都看在眼里了。我很惭愧，真的。我还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赖在妈妈的怀里。 可你一个人在澳洲读书生活，那么艰难，那么孤独。 是的，可是我想通了，你们钢琴班的同学都那么大的岁数了，还能学钢琴，对生活充满了自信，这给我触动很大。你看，我一个小伙子还不如你们老年人。妈妈，我应该坚强起来，自己去面对挑战，我一定会闯过去的。 小川，你能这样想，妈妈很高兴。你真的长大了，成熟了。 妈妈，你看你怎么又哭了？ 没什么，没什么。小川能为妈妈着想，我觉得很幸福。 妈妈， 不过我想我还是应该和你一起到澳洲去。 为什么？ 我们母子总不能一直分开啊。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考虑好了。上海发展那么快，海外的留学生都想学成回国。两年后啊，等我一毕业，我马上就回到妈妈身边来，怎么样？ 儿子，你真的这么想吗？ 你不信啊，咱们拉钩。 哎呦， 来嘛来嘛， 这还像个孩子。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赖。 前往新一站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A1904 航班现在开始。 小川，一到那里就给妈妈来电话啊。 哎，妈妈，我还有几句话，你要不要听啊？ 调皮，你快说呀。 元旦那天啊，你和老陈肩并肩坐着弹琴，四手连奏，合作得非常默契，好浪漫啊。 你这孩子还开起妈妈玩笑了。 真的是很不错嘛。妈妈，你不是演过马兰花吗？马兰花开，幸福来。 好了好了，你快上飞机了。 妈妈，我走了啊。 再见啊。 哎，妈妈，再见。 再见。 再见，妈妈。 小川临走时说的话，不能不拨动着我的心。但说来可笑，我连老陈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都还一无所知呢。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了我们的钢琴班。空荡荡的教室里，老陈在黑板前抄写着上课用的乐谱。 嗨，你想不想让我来帮你抄啊？ 柳慧，你怎么了？怎么了？你没走啊？ 我已经飞到了天上，可想想还有一支曲子没学完，就赶紧要了个降落伞跳下来了。 哈哈，你骗人骗人！哎呀，你呀，你这个调皮的白雪公主！ 哎呦，你把我的手都握疼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太高兴了。 来，我来抄吧。 好。我知道你是舍不得咱们的钢琴班。 钢琴班也舍不得我呀。 说得好。 哎，老陈，这两个音节是不是要重复抄一遍？ 哎，对，这 哎，嗯，最近你的脸色怎么越来越黑了？ 嗯， 身体不舒服吗？ 嗯，没有，没有。哎，就是有什么的话，你也会把钢琴班负责起来的，是不是？ 你是不是真的有病啊？ 哎， 要不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啊？啊？ 别说不吉利的话，白雪公主。来，我念，你抄啊。人人咪发发嗦啦西啦发。 我太粗心了，竟然没有看出老陈身患重病，这使我后来非常的内疚。在我们的努力下，不久新的老年钢琴班红红火火地办了起来。新同学们，新同学们，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吗？弹奏这首曲子的老人当初和你们一样五线谱上的小蝌蚪啊，一个都不认识。 真的， 我们老同学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啊，你们不用担心，班上特意安排了每一个新同学都有一个老同学做小老师，帮助你们踏进钢琴的殿堂。好，现在请大家相互认识一下。没想到我成了新班的班主任，走上了讲台。老陈也真是的，把越来越多的事情托付给我，现在我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我感到如果这是人生舞台上的第二次演出，那么我正在渐渐进入高潮。老陈，你可真会挑地方，选择这么个优雅的地方喝茶。嗯， 哎，这个茶馆啊是我的一个学生开的，我想让你轻松一下，这些日子你辛苦了。 哎呦，瞧这些大大小小的风铃，又好看又好听。 更妙的风景在这边，你从这个窗子往外看。 儿童剧院，哎呦，我在那里整整演出了30年呢。 嗯，现在你还认为你的大幕已经拉上了吗？ 明知故问。 我很开心啊，又成了你的观众，看你扮演主角。 老陈，没有你，我也许还在沉闷的屋子里潦倒的生活。我的第二次演出，你是导演。 不，我只是你的观众，白雪公主。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爱我呢？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我经常想起元旦那天，我们俩四手连奏。可老陈，我到现在都不了解你的个人情况。 嗯，哎呦，我们得赶快走了，下午还有课呢。走吧。 那好吧。陈明显的在回避我向他试探的感情， 甚至不愿意撩开他自己的面纱。他在我心里成了一团忽明忽暗的迷雾。春暖花开的一天，这个谜揭开了，可是谜底是那么的痛楚。 哎，都过了半个多小时了，陈老师怎么还不来上课呀？ 是啊，刚才我打电话到他家里去过了，没人接啊。 怎么会呢？ 就 是 他从来不迟到。 他出来了呀。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不会的，也许堵车了。 是， 堵车 这 时候不应该堵车。 哎，不好了，陈老师送进医院了，正在抢救。 什么？ 快走。 医生，医生，陈雷，陈雷怎么样了？ 是胃静脉曲张突发性大出血，肝癌病人的最后症状。 什么癌？肝癌？ 他有肝癌？ 肝癌是什么？ 你们都不知道吧？陈老师患肝癌5年了，我们都以为他康复了。没想到最后还是，陈老师是个热心人呐，可是他的一生坎坷，成家没几年，妻子就离开他走了，从此再也没有结婚。 我是刘慧呀、 刘慧， 哎， 刘慧，钢琴班的事你承担吗？ 老陈， 那个包里。有2本诗集 啊， 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1964年9月1日，今天是开学的日子，也是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第一次走上讲台。作为新学期的礼物，师生们观看了儿童剧《马兰花》。那个叫柳慧的演员演得真好，那么善良，又那么美丽。回家以后，我一直也忘不了他的形象。1965年5月8日，今天我带着班上的小朋友去看了儿童剧《白雪公主》，又见到了柳慧。这次她演白雪公主。结束以后，许多同学都等在后台门口想见到他。其实我也很想看看。终于我看见他了，他远远地朝我望了一眼，不知怎么的，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1999年4月21日， 今天刘慧向我试探了感情，这一刹那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30多年来，你始终是我心中最圣洁的白雪公主啊。可是我已经时日不多，怎么能够拖累你呢？有你的表白就够了，我满足了。如果我离开人世，我将很快乐，因为白雪公主已经重新走上了舞台。亲爱的刘慧，好好生活吧，即使我在另一个世界，也会为你祝福。 老陈呢？原来你是在圆一个梦，一个珍藏了30多年却始终如一的梦。我不过是朝你望了一眼，而你回报给我的却如此丰厚。 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一秒啊，在你的臂弯， 是这深情的你要我的梦想，缠绵交汇你每一个不明的暗梦，在你的身上睡梦缠着， 同学们，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年前，陈雷老师永远离开我们了。今天，我们的圆梦老年钢琴学校开学了。大家还记得他为我们介绍的第一首钢琴曲吗？那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对， 今天让我们用这首曲子来庆祝新学校的开学。 好的， 愿天下的老年人都能圆自己的梦。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夕阳奏鸣曲》，剧中人柳慧由曹磊演播，陈雷由张先恒演播，小川由赵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于红、舒荣、吴文伦、徐甫、金峰、沈磊、杰慧、商红等，监制陈前年、陈良。